也就是找好他们各自的位置。咱们就以长沙为例，在政府机关和学校使用普通话，市民在家里可以说长沙话或者其他方言，甚至是少数民族语言。多语分用的本质其实就是建立一种语言分层分类的体系，普通话和方言完全可以各司其职，各行其道，相辅相成。不论是方言还是普通话，都是中国话。那今天关于普通话的故事呢，我们就先说到这儿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上绑在板凳上。 伦敦玛丽莲买了个旗袍送妈妈，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， 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。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去路的变化。 平平仄仄，平平仄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，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。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？哥哥弟弟坡前坐，坡上卧着一只鹅，坡下流着一条河。哥哥说坡的河，弟弟说鹅的鹅，鹅要过河，河要渡鹅，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。 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，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去路的变化。 仄仄平平仄仄平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有个小孩叫小兔，上街打醋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每当看见樱桃兔，放下布喝下醋，上前去追樱桃兔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撒了醋湿了布，嘴说腿，嘴说嘴，嘴说腿爱耍嘴，腿说嘴爱耍嘴，光弄嘴不动嘴，光弄腿不动嘴，不如不长嘴和嘴，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？ 要以低于直供价的价格订购到羊奶粉的，想要免费得到一瓶时下流行又健康的亚麻籽油的，今天的福利千万不能错过了。 没错，瑞麟重阳节专档买羊奶粉送羊奶粉再送亚麻籽油的活动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如果您是关注健康的时髦老青年的话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就能享受双重惊喜了。 没错，第一重惊喜呢是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呢，今天的活动中除了可以享受到99元的直供价格以外，订购6盒再多送一盒，等于说呢原价是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，现在只要594，划到每盒才84元，每天只划算5块多钱。 那第二重惊喜就是，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成功订购羊奶粉的朋友，就能不花钱。 钱免费得一瓶亚麻籽油了。您没听错，就是亚麻籽油，是产自于中国西部和北部高寒干旱地区的亚麻冷榨而成的食用油，富含了阿尔法亚麻酸、不饱和脂肪酸和欧米伽3等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。商场呢大概要100-200一瓶，而本档活动当中不花钱免费得，仅此一天，热线是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那今天呢是重阳节的专档，每天喝杯好奶，每天吃点好油的福利您一定要关注，拨打进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，花594元不仅可以享受到7盒3.5个月的羊奶，同时呢还有一瓶亚麻籽油是免费赠送的。想想看啊，这一盒瑞麟羊奶粉就比直供价格便宜了15块钱了， 对， 一个月下来省了30块钱，要是去超市买鸡蛋的话至少可以买20-30个鸡蛋了。所以呢智慧选择比省钱生活更重要， 对， 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手机尾号1413的朋友就说，我喝你们的羊奶粉已经好几年了，基本上每次活动都参加，这6盒多送一盒羊奶，不就是价格打折了吗？这对于我们老会员来说那肯定是不能错过的。 是的，还有0074的朋友说，秋冬呢正是喝羊奶的季节，你们居然价格打折还有多送一瓶亚麻籽油，那一定要多囤，省得后面的羊奶粉再涨价。还有357166940802-3859的都是订购3套以上的老会员了，都表示啊天气冷了羊奶一定要坚持喝起来，每天再吃点亚麻籽油，凉拌炒菜直接喝都行啊，健康的身体就是这样点滴积累起来的。 对， 最后一天啊，最后的30秒钟打进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，每天5块多钱不仅可以补充到100种的营养元素，而且呢还能够每天喝到健康的亚麻籽油。打电话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长